我现在打算就是前面的，可能50分钟吧，我们讲《楞严经》啊，然后我们以后每次都会讲一些禅修的东西，然后我们会练习一个两座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因为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个禅修的部分必须要加进来，这样会让你们真正很更深刻的去理解什么叫做觉知。什么叫做如如不动？什么叫做什么？佛告诉我们不要起心动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跟植物人中间有什么差别？我又不着相，又不动念，那我还活着吗？哦，那我们加上禅修的东西之后，你会更深层的体悟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把上次《楞严经》的所讲的啊。两种望见呐，我们复习一下哦，都不用赶课，我们就慢慢讲，讲到大家比较熟悉，然后真正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比较重要啊。那个，两种望见啊，所以同学们就一定要知道，两件事情。像我现在我也没有在用课本啊，我就闭着眼睛讲。两件事情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望见？哦，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啊，你就一定要能够明白到说，哎，真如心啊，起了妄念，是不是有了能所，然后有了分别，然后再来是执着，对吧？所以我们每次都会说啊，你要见见之时，见非之见的时候，你是在岸上啊，去看那水里、河里、水里游泳的那些人啊，你才看得清楚河面，所以你就知道啊，真如啊是真。那能所是妄，那么如果能所跟分别比起来呢？能所是真，分别是妄。那分别又跟执着比较呢？分别呢是真，执着是妄啊。你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下去。那我们都有讲啊，说是真的月亮，再来呢是把眼睛捏一下旁边的月影，再往下呢。就是河里面的月亮，离真相啊越来越远。就是这一个层次，第一个你要先把它弄懂哦，这是最基本的，你要把它弄懂。那再来呢？再来，他告诉你说啊，我们有同分见妄跟别业，或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记不记得这两个啊？你就一定要弄懂啊，同分。跟别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啊，在念金刚，在念楞严经或任何经文呢、啊，你都要稍微。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念书的时候，你都要有一点 tricks，你要去能够记得事情，你都要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逻辑啊。比如说，你看一个是同分，一个是别业，所以啊，这个别业里面一定是有业在里面。那同分呢？同分其实没有业。哦，同分是什么意思？同分呐、啊，就是有一群人或一群众生啊，他们呐、啊、都有同样的分别心。哦，执万法心外为实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一起造业。其实这样子去理解才比较到位。哦，这个是元英法师所讲的，大家啊都有同样的迷惑。哦，有同样的迷惑，执所有这些万法心外实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有分别心，有能所有分别心，但是这群人有没有造业呢？这群众生目前没有造业哦，所以他是同分妄见。那同分妄见，因为没有造业，没有造业的情况之下，就不会有果报去受去享用或受苦，就是也没有那个果报，就是你不会有切身的这个经历。哦，所以啊，他们就举例子说，哎，这个后面的经文会讲，今天都会讲到啊，就是说，哎呀，有在一个国土，他其实是用那印度附近啊，他不是有很多的小岛，好多的小岛，就一连串这样，可能几百个小岛连在一起，就中间有小岛嘛，那中间就有海把它分开，可是这样连在一块的啊，那一大片。哦，可能每个国家啊，好多个岛就一个国家，好多的个岛就一个国家。那么他说啊，什么叫做同分妄见呢？他用什么样形容啊？他说啊，这整片可能很长啊，由南到北或由东到西，在东边的那个国家啊，看到天上那一群人呢，看到天上啊都是风和日丽啊，然后天气好啊，就是很正常的天象，那是东边的人或者南边的人，但是在北边或西边的呢？ 那一群人很奇怪，看到天上就是哇那种月食啊，或者是彗星啊，或者是那种非常不吉祥的天象。但是你说它有没有受用呢？它没有。哦，就是这个东西就叫做你呀、啊，会经历，你不会真的身体去受用，但是呢，你会感觉到一些事情。感知到或看到一些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讲同分望见，表示啊，这个第左边这个国家啊，这一群人有一些祸让他看到了，他们就看到了风和日丽。那另外一边呢，就是看到了一些奇怪的、奇异、很不祥的天象。这个啊，但是呢，你说这个不祥的天象有没有影响到他日常生活呢？其实没有。他就一直就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天象下面，他也不觉得那是不祥的天象，他就以为都是这个样子。这其实就是 apply 到我们这所有的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宇宙之间，我们就以为这个宇宙就长这样，可是一定有其他的众生所看到的宇宙跟我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就告诉你什么叫同分，哦，就是这个样子，你会看到一些东西，但你不会受用。那别业呢？你看到你有的分别，你是不是还起执着？你起执着是不是就造业了？哎，造业这个时候就有果报咯，就会有果报咯。所以呀、啊，造业是什么呢？比如说啊，你旁边的山川河流，你家隔壁的水流，你可能要去舀水来喝，里面如果有毒的物质，你就糟糕了。可是，在很远很远的喜马拉雅山上一条水，它有没有毒？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这意思。别业就是在你身旁周围，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哦，跟你对面朋友的身体哦，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别业，因为你都会受用哦，跟你有受用关，你会受用的这个东西就是别业妄见，是执着产生的。所以我们上一堂课啊，讲了别业，他先用别业来解释。那别业啊，这个地方他怎么说呢？他就说啊。哎呀，就好像有一个人呐、啊，眼睛很好的人啊、哦，眼睛没有眼病哦。他去看外面的那个灯啊，他去看对面那个灯，现在是一片黑暗啊，在黑暗之中点了一盏灯。那他看到那个灯啊，就好的眼睛看到灯就是灯啊、哦。那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呐、啊，眼睛上面有长眼翳啊，或长什么青光眼啊，或者什么白内障，或我们讲的那个闪光，他去看。那一个灯啊，就会在灯旁边看到一个五色的圆影啊，就会看到一个影子在旁边。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好的眼睛啊，就是形容佛跟菩萨啊，他们没有那个能所分别执着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妄见，所以他看到那个灯就看到实相，对吧？他看到是什么，他就看到什么，那个灯就代表实相。而那个有眼睛，眼睛上面长那个青光眼的眼翳的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我们这些众生因为带了哈哈镜嘛，是不是？记不记得讲《心经》又讲哈哈镜啊？你就有了分别执着啊！你只想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每个人都只会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哦，对面说一句话，十个人有十个解读，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去看这个灯啊，看到的不是灯。也有可能看到的灯，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是看到旁边有一个圆影，五色的圆影，它特别哦，就来介绍五色圆影。我们是凡夫嘛，所以就是在介绍那个五蕴。记不记得那《心经》不是讲说那所有的凡夫啊，是要我们证得五蕴皆空啊？那五蕴，因为凡夫指五蕴身心为实有嘛，然后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实有啊，有我执啊。对吧？所以这就是那个五色圆影所代表的意思，啊，那你这些东西你要记得哦。所以啊，我们凡夫看到灯就看到了五色圆影，看到了五蕴色身。那佛菩萨看到他们看到的是，就是那圆影，就是如来藏。啊，我们看到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执念以及我们的染缘看到的就是那五色的圆影。好啦，那佛菩萨那个佛陀是不是就讨论？请问这个缘影到底跟那个灯啊，还有眼睛中间的关系？请问这个缘影是灯跟眼睛生出来的吗？应该不是哦，因为他有讲嘛。如果是灯生出来的话，如果灯啊真的有生出这么一个缘影，那为什么好眼睛的人看不到？表示灯没有，其实并没有实实在在生出一个缘影，否则谁都看得到，不会只有那个有眼省。 是不是念省油？那个眼睛有病的人才看得到。那今天是眼睛生出来的吗？我看不是哦。为什么？佛说，如果今天是眼睛生出来，苹果只能生苹果，苹果不能生香蕉啊。如果那个眼睛生出了缘影的话，那眼睛已经变成了色相了，对不对？有情变成了无情了。那现在到底看到缘影的是什么？就不可能是原来的眼睛了嘛，因为眼睛已经变成缘影的那个无情的那个体性了。那到底谁在看缘影？没有啊，没有人在看啊，所以眼睛也没有变出缘影。那请问缘影，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缘影是不是跟眼睛还有那个灯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还是有一点关系哦。因为如果跟灯没有关系的话，那为什么只有在灯旁边才看到缘影？你看茶几、看窗帘、看那些杯子、椅子旁边怎么没有缘影？你就算眼睛坏掉，也只会看到有杯子的影子、桌子的影子，你看不到灯的影子，对不对？所以那缘影其实跟灯啊脱不离关系。那缘影跟眼睛有没有脱离关系？肯定没有嘛，因为没有眼睛，你根本看不到缘影啊。所以很好玩啊，这个缘影又不是灯生出来的，也不是眼睛生出来的，但是呢又不能离开灯跟眼睛，所以他就告诉你那个缘影是不是妄相。他说啊，真啊不生妄，对不对？真是不会生出妄的，但是妄呢却不离真，妄啊依真起，就是在讲我们这些五蕴色身啊，这所有娑婆世界一切，它是不是如来藏？它不是如来藏，应该这样讲，它不是如来藏生出来的，但是它能够离开如来藏吗？它没办法离开如来藏，这跟第八番显见所讲很像，不急不离，对不对？急也不对，离也不对，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概念啊，把它搞清楚。上个礼拜我们有说过，讲到这边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上次讲这里，我把那个经文翻出来看一下，看一下经文。刚没看经文，好，所以啊，他告诉你啊，非急啊，是妄啊，不是真。那个真啊，并不会生妄啊。非离呢，妄啊，却不离真。也就是说，妄啊，它是依真起。那这个时候啊，我要多讲一句，讲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真啊，是相对妄而存在的，妄呢，也是相对真而存在的。这个地方，我希望你能听懂啊。这就是我们《心经》里面讲啊，到最后啊，为什么说真即是妄，妄即是真啊？全妄即真，你明白吗？就是说，当所有的妄、所有的假钞，全世界如果都只有假钞的时候，假钞就变成真钞了。你要懂得这个概念，假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真钞，有一张真的钞票在那里。当所有的假，全世界没有真钞，只有假钞的时候，假钞就是真钞。所以啊，他告诉你，当所有的妄啊，就是说妄没有的时候，连真也没有了。为什么会说会有一真啊，一个有真如心啊，有一个真啊，有一个妄，一个真见，一个妄见，那个真字啊，是相对妄而起的。当你把妄全部消灭了以后，就是说妄见全部没有了以后，所有的妄相全部没有了以后，你觉得还有真吗？真是不可能存在，因为真是要相对妄。只有那一张钞票的时候，你不会说它是真钞，你会说它就是一张钞票。这样能不能理解？这个地方我希望你能理解。你会说这张是真钞的时候是为什么？是因为有假钞的存在。当没有假钞的时候，你会说它是一张钞票，你不会说它是一张真钞。OK， 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什么叫全妄即真。当没有真钞的时候，全部都是假钞的时候，假钞就是真钞。那么当假钞全部都没有的时候，也没有了真钞，因为那张真钞就是一张钞票。真跟假，真跟妄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我就今天要复习讲到这边，你就一定要听懂这里。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听懂的时候，我恭喜你，因为真空性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这样的概念。空啊，到如来藏，你知道我们讲说有，到后来楞严经他讲的真的是很棒，他说有为法跟无为法，大家说哎呀，有为法是外面这些因缘生灭法，无为法哦是这些体性啊真如。他告诉你， 当有为法通通结束没有的时候，这些因缘生灭法全部没有的时候，无为法也没有了。空性是超越有跟空或有跟没有。你会讲空性，你会讲空性是因为还有因缘生灭法，你有一个对面的东西讲空，因为有缘起才会讲性空嘛，对不对？它都是一个会有体性，你会有因为有相用你才会去讲体性，当相用没有时候你也不会去讲体性了。所以这个空性就是超越这所有的一切，如来藏就是超越真跟妄，那个就是如来藏。你只要能够明白到这一点啊，其实你其实实相的那个基本精神你已经抓到了，这一点就是最重要。如果你前面也没听懂，后面也没听懂，今天这一小段你听懂的话，你楞严经就学懂了，真的就是这样子。你楞严经今天这一最后这一句话，你这个精髓抓到，你就听懂了哦。所以啊，就告诉你这个空性或者实相。我们所讲的这如来藏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佛曰不可说。我记得那时候心经第十堂课师兄问我说，如果要我一言以蔽之，我真的没跟他套好招。我跟你讲，他之前有跟我讲说他问这个问题，我没有叫他问这个问题哦，他说他要问这个问题，我说你问我不会有答案啊，因为就不可说嘛。心经讲什么？讲空性，空性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用人类二元文字语言来形容的一个概念。那如果你还硬说那个心经就空嘛，但是空呢根本就说不出来，就是这样子。你能够理解到说为什么实相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说的时候，如果你懂得这一点，那你就真的懂了。你如果还觉得实相是可以用言语说出来的时候，你没真懂实相。当你已经体会到实相空性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的时候，你就真懂了。所以宗萨钦泽仁波切就说，现在空性就是一个不能用言语来说的东西，你就硬要说，那佛只好说，哎，就弄一个架构吧，就弄一个模型吧。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的这些道理都是一个模型，模型是什么？它就不是真的那样东西。我们所讲的一切的东西就是在讲那个人的照片，照片就不是那个人，这样能懂吗？好，这样能懂就很棒啦。那、后面那边有一句事故当知啊，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影见俱醒，就是在哪里呀、在对，就有一句啊，这句我们上次也讲过，其实啊，那个影子，影子是什么？被看到的东西，对吧？是不是所见？那个见呢，见就是见精见性啊，是不是那个见见之时，见非之见的那个妄见？所以这个见是能见，能见是见精见性，它也是妄的。对于真见来讲，能跟所都是妄的，见精或见性，还有那个外面的影子都是妄的。所以影子是妄的，那个眼睛啊，那个戴的眼睛的那个戴的病的眼睛也是妄的，这两个都是妄相。你要知道唯一的真相是那如来藏是真见啊，外面连能所能见性啊，我们是不是在讲十番显见？还记得吗？十番显见我说那只是一张照片，那是如来藏的照片，十番显见不是如来藏，十番显见那个见是见性，是如来藏的照片，它所有的特性都跟如来藏一模一样，但是它就是那照片，你看到的是佛陀的照片，不是佛陀本人，就这意思。所以他告诉你，照片也是假的，见精见性是假的，那影子也是假的。见精见性就是那能，但是它跟那原来的那只有一步之遥远，是不是就是捏着眼睛的那个月亮？你一定要能够懂哦，这个道理。他说啊，见醒非病，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见醒的话，当你见到眼睛有病的话，那你那个见到有病眼睛的那个见就真的是没有病了。所以第一个见啊，是说当真见啊，照见了，觉悟了，那个省是什么？是有病的眼睛。所以前面的见是真见，后面那个省呢，是妄见。所以当前面的真见啊，如果照见或觉悟到后面的那个省，那个有病的眼睛其实是有病的。 那就表示你在河岸上面去看河里面那个人啊，河岸上那个人呐、啊，身体是干的；河里面的人呢，身体是湿的。所以河岸上那个人呢、啊，他是能够看到所有的真相，他是真见。那个人呢、啊，就非病，就没有病了啊，真见没有病。在河岸上那个人呢、啊，身体是干的，不是湿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他告诉你啊，能见所见呐、啊，都是妄。对吧？那个眼睛，那个带病的眼睛也是妄，那个影子也是妄，所以根本你们这一群人，他就告诉你，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影子到底是灯发出来呢，还是剑发出来，是灯是剑，或于是中有非灯非剑，还是跟灯有关系吗？还是没有关系？或跟影子，这个跟眼睛有关吗？还是没有关系？他就告诉你。你不要再去讨论这种无妄的讨论，因为那个灯影根本身就是虚妄的。你就看到空中，你眼睛得飞蚊症的时候，你就一直问说：“哎，那个蚊子到底是真实的存在吗？还是那个蚊子到底从哪里来的啊？”哦，那蚊子等会还会不会？我现在又看不到啦，等会会回来啊？他说：“那蚊子从来都没有存在，你为什么要讨论？就这意思。所以啊，这个你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就告诉你说，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东西，我们旁边所执着、所分别的这些东西，根本都是虚妄的。你为什么要终其一生，在这些虚妄的事项上面去烦恼、去痛苦、去挣扎？就这意思，明白吗？就这一段就这么讲。所以他说啊，就告诉你，好像第二月啊，那个灯影啊，他说啊，第二月非体非影啊，所以。就根本就不要去讨论，根本就不应该去讨论说它到底有没有实体呀、啊？那到底是月亮的影子出来还是怎么回事？因为这第二个月亮就好像是说你去第二只关捏所成故，就是你去捏眼睛才会有的那第二个月亮。所以你这些东西真的有智的人呐、啊，就是真的有智慧的人，看到实相的人，根本不应该去讨论说。这个捏出来那个根源是形啊，非形啊，离见非见，一直在讨论，因为这都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你何必讨论？所以刚刚那个灯也是啊，目省所成啊，是眼睛有病看花了，那飞蚊症啊，那你何必去讨论今天这个灯啊，又是这个影子啊，到底是灯吗？还是剑呢、啊？还是从灯啊出来？还是从剑出来？还是跟灯有没有关？跟剑有没有关？他说这些东西都不应该讨论。啊，这一段就是在讲别业妄见啊，重点都给你提示了哦。所以其实很大一个重点就是告诉你说，旁边呐、啊，你以为真实存在的，就像你的眼睛在看的五色原影，你觉得好真实哦，那是因为你眼睛有病啊。你因为我们呢、啊、有很多的妄想，有很多的那个分别执着，那些妄念，让你觉得旁边的椅子桌子是很实在的。如果今天佛陀跑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他也看到了桌子跟椅子，但是他所看到的那个桌子跟椅子，他的佛的知见之中的那个桌子跟椅子，跟我们想的绝对不一样。你看了，如果今天有个阿罗汉，一个佛，好坐在这边跟我们上课，那我们这一群人呢，就觉得这个桌子、这个椅子真是的，真的是这么的真实啊。所以哇，这个东西好，我要带回家。我们还在吵说，哎，要买什么样的这个手机啊？要买苹果啊，还是要买什么什么的啊？大家还在争执这个。好了，那个阿罗汉呢？他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啊，根本都是虚妄的，这些东西全部不存在。我连看都不要看，我摸都不要摸。你们这一群人的色身也是虚妄的，我也不要理你们，我就安住在我的那个涅槃之中啊。这个是阿罗汉的想法。那佛在这边呢，他呢就是又从假，又从那个空啊，又进入假。这个时候他跟我们一样，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阿罗汉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佛陀呢，他又出来跟我们一样，他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是他会告诉你，今天这个水壶，那只是因缘的显象，而且根本不停的在变换，这个东西不是实在存在的，它的体性是空性的。如果佛今天过来，他会告诉你，今天有这个水壶也好，没有这个水壶也好，doesn't matter。因为它就是一个虚妄东西，它只是现在在这个 split second，它存在在那里， 而且以佛的知见，他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你要听这个哦，他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水壶一直在变化它的像，我们看不见，就像我们去看电影。那个电影啊，一直在以每一个秒钟，可能不知道是200多少百次或多少千次的，一直在放映那个投影片。我们的视觉效果让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原来那男主角没有真的在跑，他是有好多的投影片一直丢出来，让你视觉效果，让你觉得那个人在跑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并不是他真正在那里跑步，他是投影片让你视觉效果的状态。其实我们现在也一样，这个茶壶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那细胞的生灭，还有这茶壶，其实它一直在变灭，right？甚至这桌子椅子每一天都在变旧当中。但是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被障碍住，没有办法这么仔细看到这所有事项的变化，所以你就觉得它就是真实存在在这里。可是对佛来讲，这些东西因为一直不停的在变化，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这个就是佛、阿罗汉以及我们凡夫，大家都坐在这里看这同样一个水壶，每个人心中不同的想法。好，那所以这东西就是别业，因为我们各自有业啊。好，那后面那一段呢，就是在讲那个同分妄见。同分妄见啊，同分妄见，他就告诉你说很简单这一段特别简单啊，花2分钟时间把它念一遍，你就看懂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在那个一群小岛啊，有一个 A 国家，一个 B 国家。A 国家的人呢，他怎么说啊？他说：“云何名为同分妄见？”他说：“啊，此言菩提，言菩提就是反正他讲我们这三千大千世界，除了大海中啊，除了海之中，那个你看印度那边是不是很多的那个旁边啊？像南洋那边是不是好多那个岛啊？小岛，中间平路有3000州，你就去 imagine，就是有大海一片，上面就有很多小小的陆地，小小的陆地啊。正中大洲啊，中间有一大洲啊，就是。”他就是稍微形容一下，那数字呢，你也不用太在意，他就随便抓一些数字吧。大国凡有2300啊，然后呢有很多的国家，其余小洲都在诸海中，其间呢或有三两百国啊，就是你就去想那大海中间有好多的小岛。哦，各个有大洲，有小岛，有更小的岛，你就这么去想吧。那么里面呢，有好多各种不同的国家，其实现在全世界不也是一样吗？就是有个大海。然后各个地方有陆地，有好多不同的国家，你就这么去想吧。那有一有二，甚至30、40、50啊，各种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岛所组成的。有的国家可能是一片大陆，有些国家有好多的岛，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状况。他说阿难，如果现在有一个小洲，有一个小洲，那上面有两个国家，有一个国家里面的人同感恶缘。同感恶缘感啊，就是说他们同样的知见，同样的分别，同样的知见，所以他们同感应到这个恶缘，可是他不会受用哦。则州啊，则彼小州当土众生那边里面的人啊，看到了一切不祥的境界，就是这一群人他有同样的分别知见。但是他跟业没有关系啊，所以他就看到了一切不祥的境界。有的人看到有2个日啊，就那太阳被分成两半了，或者看到2个月亮，甚至里面有什么晕、视、配、觉、会、背、飞、流、覆、耳、红、泥。这几个全部都是怎么讲？就是古时候在讲那个像晕啊，就是太阳旁边有那个不好的气。那视呢，就稍微解释一下，你也不记得也就算了。视是黑气的意思，那个配啊，就有点像玉佩啊。但是那个太阳上面如果都有这样的气，其实是不好的。太阳就应该一片光亮，旁边不应该再围着一群气嘛。那个觉字呢，也这边这几个意思其实都是在说，太阳旁边有气，有包了一层的气啊。其实他说这些都是不祥之象。那彗啊，就是彗星嘛，那个背也是彗星的一种。那么那个后面这一段呢，那个彗背，然后这一段是还有一个什么是飞啊？飞的话就是说这边就是什么彗背飞，这几个都是在讲彗星，彗星下来后面拖了一个尾巴， 然后飞啊，其实也就是说，像流跟飞都是在讲这些星光跟星星有关的，晚上那个星象，是晕是配角是在讲太阳，白天的。会被飞流是在讲晚上的那个月亮、星星有彗星啊，有那个奇怪的星象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不好的星象。富尔红尼呢，也是在讲星象，就是是阴阳之气不协调，然后可能是彩虹，但看起来又不像彩虹，是非常奇怪的影像。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种种的恶象。啊，就有一群人，他就说同分望见，就是有一群人，他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但这些景象对他生活有没有关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哦，他不会受用，不像旁边的水污染啊，你喝了就会死掉啊，或者你这个隔壁的这个有任何，就是跟我们旁边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关的，那你是受用，是你的业，像这边就不是业。而 versus 另外一个国家是怎么样呢？另外一个国家，众生根本都见不到这些东西，而且也没听闻过这一些，是有可能的。举个例子，在非洲啊，它可能会有各种的蝗虫啊，或者是各种的灾难，或者有各种奇怪的病毒，很奇怪的地方，我们呢，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听都没有听过，这就是。那边人有他们自己的同分共业，那蝗虫其实它会受用，那就跟业有关哦。其实我用蝗虫这个，应该怎么讲？我用这个例子其实不太恰当，因为蝗虫的话，如果在那边过境，真的会把你食物吃掉，你就受用了，那跟业有关。我现在要讲，只是说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可能你看到有一些山川什么的，你或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本身看不到，那你就没有跟他们，就跟那一群看得到的人是没有同分的，没有同分望见的。我们这群人有自己的同分望见，你就这么去想就可以了啊。那现在佛啊，后面就讲一段，这一段呢比较难哦，我就要稍微讲一下，下堂课还是会复习啊。他说啊，现在啊，我就要以刚刚所讲的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什么五色缘影，那讲别业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讲同分望见，就是有一个大洲上面有 A、B 两国，一国看到不祥之兆，另外一国什么都看不到。他说：“我现在就要用这两个例子啊，来怎么样？进退和鸣，进退和鸣啊，进是什么意思？进啊，就是往前走一步。什么叫往前走一步？就是以一个人的例子啊，叫做演绎法，是不是叫做 induction？演绎法。”演绎法，演绎法一直在数学里面，那个以前我们学那个数学，那理工科的数学有演绎法。演绎法就是说，一个人我可以用这个推论，你把它讲成推论，我是推出来的推论。一个人的这个例子，我推论变成这一群人应该都是同样的，就是用这个来比例一群人。那什么叫做归纳？归纳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case，我先把往后退一步，变成说一个 conclusion。Right，一个是演绎法，一个是归纳法，这是我用数学上面的那个字眼。那个我们平常讲应该就是推论吧，跟结论，推论跟结论。所以进啊，就是推，就是演绎法。那个退呢，就退一步，从多人发生的事情退一步，变成接纳结论，结论啊，这归纳法，一个是演绎法，一个是归纳法。好。那现在他就来告诉你啊，是怎么回事啊？他用三个例子，我们先慢慢讲这三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其实挺，后面那一段话挺难的，我们今天就走一轮，可是你有可能有点头昏，那没关系，我们下堂课会继续讲啊。还一共有三个例子，第一个啊，他就说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推啊。他说：“你看看这边字啊，你要这三段都有三个字，你把它圈出来。第一个是不是如彼众生？有没有看到阿难如彼众生别业望见？哒哒哒哒哒，是不是后面有没有看到一个例汝今日？你把那个如字圈起来，例圈起来，然后后来是皆是无始见病所成，就这一小段，你把如先圈起来，如彼众生别业望见。”属灯光中所现原影，哒哒哒哒哒，是不是在后面一直看？有没有个例汝今日？ 有。 有没有找到那个例，例字把它圈起来，是不是例如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然后呢有个皆是， 嗯， 好，你一定要把这三个字给圈起来啊、哦。好，因为佛陀一个如一个如还有皆是这三个圈圈，一个例一个如，如比众生的如字，然后例如今日的例字，最后是皆是无比皆是皆是两个字，有没有看到 皆是无始 皆是无始见病所成，把皆是给圈起来。因为啊它后面啊所有的这三段啊，然后我们就先圈好了，我们就先圈起来，然后对阿难如比众生的如字，有没有看到姚如的如，对，如果不认得如字就姚如的如，如比众生例如今日的例，有没有看到，好，然后后面是不是皆是无始见病所成的皆是，好啦，那我们就再往后面翻哦，先帮你们把那个东西圈出来，慢慢来，都圈好了吗这边、嗯、后面还有呢，后面还有，好，那我们就往后翻哦，再跟着翻哦，那个因为我没有你那个书，那个经理可能告诉我是不是在四百四十二九是如，然后431有例跟皆是，好，那我来用你这本看好了，我来用你这本看，这样我就帮你圈，来我帮你圈，这样比较快、用这个对不对，好，那再往后面哦，再往后面啊，再来阿难438页，有没有看到438页、 嗯、 阿难如比众生，对不对， 对， 同分望见，所以请把那个如字，这是第二例，刚刚啊那个你可能显示第一例、 嗯、 你自己 mark 一下，我就帮经理这边 mark 一下， 第一 例对不对，我就在第一例429上面写个一，这边是一，好，这边是第二例，第二例是如比众生同分望见的如字，然后你看在下面有没有一个例字，例比望见别业一人，有没有看到那个例字，好，然后你看后面是不是一人病目巴巴巴巴巴使众分同，等一下我看他那个句式，句式望业 无 始 望见， 有没有看到？那是在四三九，有没有看到？这是第二例，这是第二个例子，所以就告诉你，这它其实这个字你都很 subtle 的去看。再来第三例，是不是就在旁边？是不是立言菩提、 嗯？ 看到了没有啊？然后三千大千世界哦，诸国，然后再来呢？下一页是不是？ 立言菩提是第三例的开始。 对， 立言菩提他就没有用如了，他就立言菩提第三页开始，然后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同事， 对， 在440是不是同事，这是第三例，先把这三例标出来，这样子你等会儿就知道说哦，他用三个例子，然后这三个例子其实他都字都有对应的、哦、先把它分段分好，你就容易看了，好，然后再来啊、哦！那我们现在怎么？犹如说什么？哇塞，我的妈！哦、其实我看的时候真的很复杂，我把它弄清楚，你们就不复杂了嘛。就这样，这样三个例子一出来，不搞定了吗？我那时候看，我就说哇塞，我的妈，我说什么东西啊？好，来啊、哦！那我们现在来慢慢看啊，都不急啊、哦，我们慢慢讲。这而且它其实不难，但是呢你就要把它整个东西分清楚，头不乱，脑子没有乱掉，哎，就看懂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例子他说啊，好像啊，第一个例子你知道他是在拿什么来比喻，我先跟你们讲，这样你就再看经文就懂了，他就是拿那个灯来比喻，就是那个五色圆影啊，五色圆影，你看是不是一个非常特别 specific 的 case， 对不对，就一个坏掉眼睛的，他特别用这样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你就是一个坏掉的眼睛，所以你看到了这个灯影啊是这么的真实，但是那个灯影啊其实不存在。他说啊，我现在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如用这样子的例子了来立 利是什么意思？来比喻，来比喻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们今天呐、啊，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这样能听懂了吗？是不是？他就说如，就是用这件事情如啊，好比呀、啊。我刚刚这个 case 好了，那我们来看，他说如比众生别业望见主，慢慢来，好，再来一次，如比众生别业望见，对不对？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主灯光中，是不是看到灯光中所现原影？看到五色原影啊，离虽现四境，哇，像真的一样，真的就像眼前四境。但是呢，终比见者目省所称，但毕竟是你眼睛坏掉所看到假的东西。啊，省即见劳，为什么眼睛会坏掉？其实就是那个眼睛没有原因一直瞪着空中，那个劳字就是一直瞪着空中，一直看一直看，眼睛没有眨。你把眼睛对着那个空中看久了以后啊，是不是就开始眼睛有点花掉了？可能就看到两个三个东西。等会儿啊，我们在做禅修，今天要对着色相禅修，你连对着侧向禅修，你看一个东西看久了，你有可能那东西就变成两个、三个、四个都有可能，眼睛就会开始不舒服。即使你的眼睛一直都有在眨，你还是一样会变成这样子。他说那个目醒啊，也没原因，就是你眼睛瞪着那个东西一直看。等到楞严经后面会告诉你，就是你急而没有常照，你急进久了之后你就乱掉了，所以要急而常照，照之后呢，照而常急。哦，他就告诉你，你省啊，就是那个眼睛啊，你就瞪那看就发呆了，就开始出现幻象了，非色所造。其实这个省啊，跟外面的色相没什么关系，就是你眼睛生病了。然见省者，终无见救。这边又多加一句，又告诉你，如果你能够体会到你的眼睛啊生病了，你能够看到你的眼睛生病，见省者是什么？就是你见到眼睛生病了，这就是真见。见省者是真见，省者呢是望见。其实你这边看熟了应该就已经难不倒你了。见省者，见到那生病的，那就是不生病的嘛、 嗯、 在岸上才能看到那水里湿的嘛，那岸上就干的嘛，对吧？见省者就是那没病的，就是真见，终无见就，那个真见是没病的。其实这一段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整大段的一个 summary， 就是在告诉你，他说如，为什么用如这个字，就是用这个例子哦，而且他把这个例子又重新再讲一次，就用这个例子来例，来打比喻。所以啊，是不是由一个 specific 很小的 case 把它往外推，对不对？这是不是就进一步推演绎，推什么呢？就好像汝啊，不是光阿难，就是所有的这一群人，今日啊，以目观见，就是用你的眼睛啊，在看旁边的山河国土及诸众生，你是不是觉得好真实哦？所有的东西都这么真实的，摸也摸得到，看也看得到，又可以闻，又可以什么的听的。他说，哎，皆是，皆是哦，你要注意这个皆是，什么叫做皆是？并不是告诉你山河国土众生是皆是，不是的，就是告诉你，你的眼睛，你看到东西的眼睛及外面的山河国土众生，这个皆是你要知道。我再讲一次，它不是在指，只是光指山河国土众生皆是，那个是所，这个皆是讲的是能加所，这样有没有听懂？是能加所，能所都是无始见病所成。这个揭示就是你的眼睛以目观之，你的眼睛也坏了，那外面的那个，你的眼睛就是那生病的眼，外面的山河大地国土以及这些众生呢，全部都是那五色原影，就是用这样子的比喻。所以就是如这个例子来例，来形容，来形容这个山河国土及众生，告诉你，哎呀，这全部都是无始见病所成。好，下面一段比较难，难不是逻辑，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只是它的那个文字啊太精简了，所以我只要把你很仔细的翻成白话文，你也就没问题了。那刚刚这例子都听懂没有？都听懂了吗？好，都有在点头，应该听懂了啊。 所以现在他就用一个结论，一个 recap 来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其实文字非常优美，实在太优美了，弄到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见与见缘，视线前进，缘我觉明，见所缘省，觉见即省，本觉明心，觉非觉缘非省，觉所缘省，觉非省中。此时渐渐云何复明，觉闻之见。他文字非常非常优美啊，真的太优美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什么意思啊？哎呀，这个楞严经哦，难在哪里哦？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加上密码的一个秘密。它内容，你看开悟在楞严，它内容已经是比较难的了。这位老兄呢，他又再给他弄成文言文四字，这个叫什么？真的不是四句，它是几万句记，可是都是四字啊，不是四句记，是四字记。每一个都四字啊，因为他好像文字优美搞到，但是你看他四字已经剪了多少字，他有多少万啊，多少万字。他如果真的照我们一般经文那种翻译把它弄起来，可能几十万字，那你真是没完没了。哦，所以他可能也有原因啊，因为这个书真是太长了。所以你看啊，见与见缘，猜不猜得到是什么？见是什么？对，姚如讲对了。见就是能见，那个见缘呢就是所见啊、哦。第一个见是能见，就是我们的见精见性，然后见与见缘啊，这个见缘就是能见所缘的这个境，见缘就是能见所缘的这个境，就是所见。见与见缘，视线前进，就是这个能啊跟这个所其实都是虚妄的。就像刚刚佛说视线前进，哇，就好像你的眼睛也是这么真实的，你眼睛所见到的所有的一切也是这么的真实的，哇，都好真实哦。见与见缘，视线前进啊，就在旁边。但是呢，缘我觉明啊，这个缘是什么？缘就是我们都知道缘亨利贞的缘啊，就是initially, right? 就是其实一开始根本都是什么呢？都是我觉明见所缘醒。这个觉明啊，就要跟你们大家解释一下。等到你学到楞严经后来啊，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有觉明跟明觉，但是每一次的意思都不一样，都要前后文搭在一起看。这边的觉明啊，你大概用猜的。第一个觉明，如果我用整个讲，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个真觉啊妄生无明所产生的。觉明你可以说真觉堕入了妄明，或者是也有人把它翻成妄觉而产生妄明。总之就是我的如来藏，我的真觉一念不觉产生了妄明，自以为自己好像明白了事情，反而呢糟糕，变成无明了。你要知道我本来就有一个头，我就不知道我有头，我就好高兴哦，拿了一个头往我头上一放，就是头上又加了一个头。我原来其实就是有知见的，就是我原来都是清清楚楚的，但我不知道啊，我就好开心的以为自己搞了什么，知道了什么事情，把那知见往我原来的知见上面一加，所以就是头上加头，知见上面再加知见，是不是就变成了，反而变成知见上加知见，是不是就变成妄见了？头上加头变成两个头，不是反而错了吗？就是你原来其实是非常圆满非常好的状态，你反而在上面画蛇添足，就原来的光明就变成了无明了。所以原来的真觉就变成了妄觉，原来的光明就变成了妄明。所以他说啊，这见与见缘啊，虽然看起来啊就是真真实实像前面的境界，但事实上啊 都是我觉明啊，就是都是我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啊，或者说我的妄觉也可以，妄觉生了妄明。通常我们都讲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好、啊，真觉而产生妄明，所见缘醒，因为这样子所产生的能见，这个见所缘醒所产生的见与所缘，所产生的见与所缘，所以见所缘醒是什么？第一个见就是那能见，那所缘呢？就是所缘之见，就是见所缘醒，是我原来的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而看到了妄面外面这些妄相，而让我的那个能见啊，所看到了这所有的境界，其实全部都是病。我停一下，让你们。丽丽说：“等一下，我们等两下都没关系。先问一下，电话上有没有人有问题想要先问的？这一小段。”有没有人哪边没听清楚要我重讲的？有没有？缘 开始，缘真觉堕入妄明，叫觉真觉堕入。 我再讲一次哦， 就是、 好不好？我再讲一次好吗？ 就是觉明， 对，真觉堕入妄明就是觉明。好，你看啊，他说佛说啊，这个能见的那个见分嘛，或能见啊。与所缘啊，能见所缘的那个见缘就是相分嘛，或所见，一个能见与所见，两个啊都好像外面历历在目真实的境界啊，这边应该没问题吧？我就只问，现在电话上大家都不讲话，那我就只问，我先把耳机拿掉，这样电话上讲话我可以听得到。我就只问班上同学了，那个线上那在场的同学，所以能见所见啊，很像我们眼前真实的景象。这边没问对不对？缘我这个缘啊，一缘两缘的缘，中文够好的同学一定知道，那就是起始的意思。缘亨利贞，大家听过吗？对不对？易经里面那个缘就是一缘开是不是？一缘复始，对，那个缘就是最初头一开始根本就是原来。好的意思，缘我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觉明，觉明是什么？真觉堕入了妄明，妄明之中，不是妄觉的，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那是不是就变成了妄觉，或者是无明嘛？就是呢，你就看到这个，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哦，你每一次看到觉明，它的意思都不一样了。好，这个就要告诉你，这一定要接上下文，你别看到觉明就。到一缸子把它打死，后面都一意思，那你完蛋了啊！所以这边原来都是我的真觉啊，因为一念无眠堕入了那个妄明之中，就产生变成真觉，就变妄觉了，光明就变什么？就变成无明了。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产生唤起啊，所因为这样的幻象产生了什么见以及所缘。见所缘醒，你看到没有？原来就是我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对吧？而产生了什么？见与所缘。见就是前面那个啊，最前面那个见啊，所缘呢就是见缘嘛，看到没有？所以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的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而产生了能见以及所见。然后这个能见跟所见根本都是病，都是舍，都是虚妄的。所以见啊是能见，所缘呢就是能见所缘的那个境就是所见。然后每一次看到见缘的解释也不一样啊，所以这段你就把白话写一下，你白话一看懂就全懂，它的内容不难，是你要把它四个字把它解开有点难。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往下？可以吗？好，再往下。我看今天大家没时间讲那个禅修，觉见即省，猜不猜得到？ 猜猜看。 觉得自己啊，你感觉自己，你先看哈。其实我平常在念书，我告诉我怎么念，我后来怎么猜，把这个东西猜出来的。觉见，我现在搞不懂到底什么意思嘛？因为每一次看同样的字，它都有可能讲不同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看到了后面那两个字“极省”，就是觉见这个玩意儿是有病的， 对 对不 对, 对？ 你以后要念书也要像我这种方法，你要自己猜。我当时没老师，我怎么猜？我不知道觉见什么意思，但我看到了“极省”，就是我至少先猜出来觉见是有病的，对吧？所以你猜猜看，这一定就是跟妄觉、妄明、无明有关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觉知自己是可以看见东西的话，对不对？你如果觉知啊，你如果妄觉，妄觉自己是能见的话，你妄觉啊自己是能见的话，那就有病。结果你到我后来再一看，那法师讲果然是这样。其实你在念书时候你要有一点点小聪明，我一看先极省，那我就知道觉见肯定是一个有病的东西，有病就跟无明啊、妄觉啊这些东西是一念不觉，这些东西是搞在一起的。那所以就是觉见啊绝对不是哇大觉啊的知见，那绝对不是嘛，对吧？那肯定是妄觉所产生的妄见，这样明白了吗？你以后就不会永远都不会忘记了。那我们再多讲两句啊。你看本觉明心，这个就比较容易懂了。本觉嘛，本来就觉得这个明亮的这个光明的这个真如心啊，这个很容易，这个没问题。那我们就再来猜猜看，觉缘非省。那觉缘这个玩意儿呢没病，对不对？你要用猜嘛。现在我们都开始大家要训练你们自己都能解经了，以后不听我讲，你一看说嗯，绝缘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非省肯定没病，上面那个呢绝见是有病的，现在这个绝缘呢是没病的。那没病我们就来猜猜看，绝缘呢，绝呢，那就是刚刚是绝见，现在是什么？绝缘。刚刚是妄觉，这个妄见自己能够有妄见，对吧？自己能够哇看得到东西，觉知到东西，这个是有病的。那我现在呢发现什么事情之后就没病？对，如果我明白到，哎，姚如不错，已经猜的80% 了。如果明白到哈，那个缘是什么？能缘所缘。姚如猜了一半，姚元说因缘生灭，其实能缘所缘都是因缘生灭，没错。那个缘就是说能缘跟所缘，或者姚如说的因缘生灭，如果你明白到这个因缘生灭能所其实是虚妄的话，那你就没病了。这样能听懂吗？我们下个礼拜会再，我们下次上课一定会再重讲一次，但今天让你们先有一点概念。其实这个我后来看懂突破以后，我很喜欢这一段，你知道吗？当你还觉得说你自己有点忧郁症啊，有点什么躁郁症，有什么 anxiety 去看病的时候，那都不真病，那个都是你只要不要再继续，你都可以 recover， 你只要压力减轻什么什么。当你还觉知你有病的时候，你都没病，就 mentally 真的有病的，他刚跟你讲真没病，他觉得你有病，这就上面讲的。所以觉缘非省，当你知道能缘所缘因缘生灭全部都是虚妄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有病的时候，那你就没病了，你病好了才会觉得自己有病。你看你在生气的时候，你真的真正生气的 moment 你没觉得你在生气，当你稍微冷静一点点的时候，你说气死了，当你觉得气死那时候，你已经没有这么气了。你在那个火头上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那 bandwidth 觉得自己生气了，就是这意思。觉所缘省，觉非省中。觉，当你发现觉啊，当你明白到你所觉能觉所觉都是病的时候啊，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觉非省中，那你那个本觉啊，就是你原来那个真觉就不在那个病中了。所以此时渐渐嘛，渐渐之时嘛，见非之见，不就真见见到妄见的时候啊？那真见，一个是真见，一个是妄见。真见不是妄见，你何必还要给他见闻嗅尝什么 见闻嗅尝觉知呢，你干嘛要给他那些不同的名字呢？我们今天先 讲到这边好了，先讲到这边，我们先有个概念，我们下次啊，这边会重讲一次，只有这一段最难，后面都不难，就这一段比较难。我们下次会把这整个三个例子都讲完，就是这一段比较难。但是今天这个后面的讲的那个翻译啊，我们 不熟没关系，你只要第一个先知道什么叫进退和鸣啊。进就是拿一个小的 case， 就像那个见五色眼影去推推，你看阿难跟全世界的人看到了山河众生，这样能懂吗？叫做进，叫做推，那个叫演绎法。后面下次讲的叫做归纳，就是很多人发生事情他可以拉回来变得比较小，那你就要知道佛的意思。所以他那个蛮好玩的，他那个其实都有每一端的分界什么他是很清楚，所以我就先把例，先如例还有句式啊什么东西弄出来。我那时候看这三段看了好久， seriously 我看了好久，再去看那个原因的我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看到最后我真是看懂了，哦，原来就这样，原来这么简单而已哦。可是看不懂的时候就是看不懂， 因为那个省字 好难， 省是吧？ 对， 你说很难写还是很难懂？ 就不懂他的意思的时候是不懂。 对对对对，省就是生病了，就生病了，眼睛生病或省，因为那个省啊，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灾难的意思，因为在易经里面也有这个字。我是在易经里面学会这个字，就是灾难病痛啦，就比较大的，就比较很不好，这个字是不太好的一个字。就是以古字来讲，这个字是不太好的一个字。我是在易经学会的，才到这边来。好，那你们要不要上十分钟的禅修啊？有没有力气？就跟你们讲一讲概念，然后我们就对着镜修个，打坐个八分钟，好不好？八分钟、十分钟，我觉得禅修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下哦。那个线上同学先问一下 ，so far 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什么地方讲不清楚，然后都没问题吗？好安静哦，那表示都没问题是吧？我看看有谁在啊 ，Lisa、Jenny、Wendy、Kate。好了，我觉得应该这样听得懂，你们座位听得懂，他们也没理由听不懂。好的，那我们现在啊，稍微花十分钟时间讲一点点，我们今天对色相禅修，我给大家介绍那本书，我会希望你们能买。昨天不是有，对那本书啊，嗯，我是在 它有很多版本啊， 对 对， 是应该里面是都一样的。 它就是仁波切第一阶段开心禅所教的内容，但写得很完整，写得很好，比我们上课讲的还好。因为上课的时候他要我们讲的很短，他上课的时候请练习好吗？因为上课的时候他讲的很简短，没有讲的很仔细，那我就会把他讲的概念我就跟大家复习一下。他其实是说啊，这整个禅修啊，古时候我觉得这，因为我以前也学禅修啊，是我另外一个仁波切教我，但是他真的我以前的仁波切教的，我觉得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快进入状况。这个敏鸠仁波切很厉害，为什么呢？他就是在针对我们这一群娑婆世界，这一群那叫什么红尘什么，反正就是我们这一群凡夫俗子，每一天要为油盐柴米酱醋茶在忙碌的这一群人所教导的一个禅修方法。哦，以前我那个仁波切教我，真的我就觉得感觉我得找个山洞去躲起来在里面修。那这个敏鸠仁波切他也在这个书上写，他说真正禅修，当然古时候的方法是说，最好你就找一个山洞，你就找一个完全跟外面与世隔绝的地方呢，你就在那儿待着，就开始禅修。他说，但是现在人真的是不可能，没有办法，做不到，所以他就教了这套方法。那么他说啊，因为我们当他仁波切就用疯猴子啊来形容我们的这个疯狂的心啊。他说，为什么你的心会这么的疯狂啊？他说很大一个，他说有几个原因，他又讲了三样事情哈。有一样，他说当你离外境很近的时候，就是你每一天都在跟很多人接触，你生活非常繁忙，你就一直在跟外境不停的密切接触的时候，他说你的心很容易慌乱。对于一个没有修行的人来讲，这个东西是可以稍微避免一下的。 好，当你每天酒色财气，天天在那里为钱追逐，然后在公司职场你争我夺，或者跟旁边反正朋友妯娌家人天天在斗争的时候，你真的比较难。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这个时候呢，你没有人叫你到山洞里面，但是你得自己稍微调整一下你跟外界的那个频繁的接触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根啊，因为你要跟外面色身香味触法接触，你一定要有眼耳鼻舌身意嘛。他说我们啊，对于这个根啊，我们的六根我们很执着，觉得哇塞，这个就是非常的 attached to 我们的六根啊。你对于也就是五蕴至圣嘛，你就对外面的这种东西你感觉又特别的，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有每天很多的接触，但你又不太执着，像谁阿罗汉，你把它丢到中间它也无所谓啊，旁边人来来往往的，就算有各种声音，它也它的根啊已经清净了。那我们呢是又跟外界接触，我们的根呢又不清净，他说这个地方就比较糟糕哦。他就觉得说因为我们的根也没办法一下清净，你就跟外面要稍微少一点接触，你要稍微适时的调整。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们那个起心动念不好，就是等于说我们的心肠，我们的起心动念不好。我前两天跟一个同学讲聊天啊，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做得很棒，我没有做好，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就跟你们做 sharing。 我说啊，他现在在外面做每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了不起。他那天在跟我聊天讲他修行的过程，来我们两个互相 check 就看看有没有什么进展。他说他现在在外面说的每一句话，他说当然我都希望我自己能够出自一个正很正的念头啊，我都做好人做好事，但是他说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劣根性在那个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故意伤人，也不是故意要害人，但是很奇怪那个魔鬼就跑出来了。好，他说所以他现在做的事情然后讲的话，他说他会问一下他自己，他为什么讲那句话。有的时候 subconsciously 在潜意识里面，你就希望那个人可能会倒霉，或你就希望能够做一些影响到那个人去做别的事情的事情，你要去问你自己，你怎么会讲这一句话，你是不是真的出自好意，还是事实上你内心有一个声音，因为你希望你想影响他去做某一个事情。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跟一个人去讲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你只是 simply 就是给他一个 fact 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个资讯，还是你其实不需要给他那个资讯，你给他那个资讯你只是想让他对另外一个人有成见。我这样 举例好了。他说我们心里都有一个魔鬼，这个魔鬼有时候会出来让你会去讲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那你要自己去反省，就是自己去思考一下你所讲的事情或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有必要的，还是潜意识里面其实你的魔鬼跑出来的。这是他教我的，我觉得是受用的。因为连我自己都知道，有的时候我可能在旁边讲一些话，我其实有两三层 agenda 是在里面的心里的魔鬼跑出来的。但是你仔细自己再去回想一下，你是知道的，其实你是有 hidden agenda 的，只是那个 hidden agenda 是你原来是在潜意识里面的。你可以去这个想一想啊。所以他说有的时候啊，那个仁波切讲说有的时候是我们那个 intention 不好。所以他说如果这些状况呢，那我们可以经由禅修可以把这些东西啊能够慢慢改善，让我们的根啊比较清净啊，然后慢慢的啊，因为你有所缘境嘛，你会发现当我们啊对着音乐，对着声音啊，不要讲音乐，对着声音，对着气味，或者对着影像禅修的时候，那么你慢慢慢慢你能够有这个能力把外境把它当成一个禅修的对象。他有说现在你可以对着一个别针或对着一个水杯禅修，然后你对着它禅修之后啊，你在以后在对着外境，你所有你可以加大以后外面所有的境界，你都可以变成一个禅修的状态。我后来也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对着声音禅修，你就听着流水声，你就听着这个冷气的声音，你就听着这个声音对它禅修，以后 隔壁小孩子妈妈骂小孩，或者有人在恶口或干嘛，你都可以开始往外推，把这外面的境界全部当做一个禅修的境。但是你必须先从比较小的开始练习。他就说你这么做，你不需要真正到山洞里面，你就可以开始禅修了。然后你从五分钟十分钟再坐上禅修以后，你就有能力，你动的，你在做事情的时候，甚至在开始，甚至你更厉害跟人交流的时候，你都能够禅修。所以仁波切第一个阶段他在教我们的是止，就是先，你知道，先让你定。因为我们等会是不是那个六祖坛经会讲定慧等持，有没有人看到有定跟慧，对不对？定慧等持是什么？就是你又要修定又要修慧，也就是修什么止跟观。那仁波切教的三个步骤，他先教觉知，再教慈悲心，最后教空性，观空性。这一个觉知就是在教止，就是让你在任何情况之下，你的觉知存在，你的觉知存在哦，但是你不会去起分别心，你不会去执着。你分别心如果都没起，你就根本不会执着了嘛。比如说我们今天啊，上次我们啊，好像对着一个流水声，有鸟声啊，还有雨声这样子，你就 simply 听着这个声音，你不要去分别说，哎，这个是鸟声，这个是流水声，这个是雨声啊，现在怎么样，你不要去想这个。所以仁波切也有在他那个书里有解说，你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大海的声音，或者是河流的声音，他说如果你的功夫不好的话，你其实可以从河流的声音开始，因为河流声音比较平稳，大海还会有那个波涛的汹涌的声音，所以它可能比较容易让你身体起伏，心理起伏。但是他说，但是每个人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在你听这个禅修的时候，你去选择让你身心里比较能够安定的那个声音做。然后我们平常啊，不能只靠上课那五分钟十分钟，你都可以回家每天五分钟，我觉得就很棒。我觉得五分钟每个人都可以，而且你会发现五分钟之后你的精神特别好，也有可能你就睡着了啊。我记得永培说他也就睡着了，那也有可能你就睡着，那就睡着也无所谓啊。那么你就可以去禅修。那么他还有讲另外一个啊，我反正我现在讲就是因为每次十分钟嘛，我就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讯息讲出来，然后我们就练习十分钟五分钟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用上次有练，从这次重新开始啊。因为上一次我们一开始是教大家放松，放松这整个 process 并不是禅修的过程，那是禅修的前面，让你先全身放松。我们上一次真正有在禅修的是那个对声音在禅修啊，因为当你要放松的时候，其实你正在 work on your body， 这是并不是禅修。禅修是说你并没有要任何的想法。哦，那我们今天可以找一个色相，任何的一个目标啊，在我们前面。那他告诉你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你找到一个色相，任何一样东西在你的前面啊。我们这个线上可能比较好练习啊，在你的前面。他说啊，禅修的意思是说你的心跟你的眼睛在一块，比如说我对着这个水壶禅修，我现在眼睛看着这个水壶，我如果能够看它五分钟，仁波切说啊，禅修是说你的心跟你的眼睛都要能够对着这个水瓶，都要能够对着水瓶。可是 most of the time， 我们眼睛可能看着这个水瓶，可是我的心啊，我刚刚就想到我刚那个多少钱的股票，我的心已经飘到股市去了。我的心可能飘到菜市场去了，我的心可能飘到丽丽的葱面包去了。所以我的眼睛虽然看着水壶，但是我的心其实在别的地方。这样子其实不太叫禅修，因为我的心已经飘到了。那我真正禅修就是说我的心跟我的眼睛都安住在这个水壶上面，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都可以。但现在有个问题存在啊，不会啊，因为你的水壶没有要你放在这里，你放在远一点。所以他，我可以，我其实我应该不是水壶，我真正我是这个纸。你如果问我现在眼睛最舒服的，我觉得是那个纸。但每个人的距离不太一样。那仁波切就讲说，现在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当我看着这水壶或者看那个纸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的脑子啊，我一定要我的脑子要跟我一起看的这个纸，我跟你讲，那脑子一定飞出去，你绝对想别的事情。但是他说你现在先用一个方法练习，现在我们就在讲，我们都可以练习。他说现在你告诉你自己，我眼睛我看这个纸，可是我不准我脑子看这个纸，我现在强迫我的脑子去想别的事情，结果这个时候你就想不了别的事情了，你的脑子会回来看这个纸，很有意思哦。就像他说你要去讲披萨，我讲披萨，我要你未来十分钟就不可以想披萨这个字，你未来十分钟 think of nothing， 就是天天在想披萨，就是十分钟在想披萨这个字。那我如果现在告诉你，你现在脑子，你现在这个脑子不可以过来，你只能去想别的事情，很奇怪，你的脑子就会一直过来。所以啊，他真的讲的是什么呢？他真正要讲的是说，在整个禅修的过程，其实你要处于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你不要强迫你自己，你的脑子一定要在这里或不在这里。Ideally， 其实是希望你的眼睛跟你的心都安住在这张纸上面，但是一开始你的脑子会混乱，你的脑子啊，你的脑子会起妄念。所以他说有两种练习方法，你要看你自己适合哪一种。我希望我们今天比如这个礼拜教完这个，你这个礼拜都可以回家去练这个对色相禅修，我们下礼拜可能就对声音啊，你就对着这个，你对着这个指头，你就去想，你去试试看。第一个就是说，你告诉你自己，我的心要跟我这个指头一起。如果在这个情况你能够安住的时候，那也很好，事实是很好的。但是呢，他说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走神，那你就要真的很专注。如果你告诉你自己，你的心啊不可以去想这个指头，如果这样子反而能够让你专注的话，那你就用这个方法。每一个人啊，让你专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你就要去看看哪个东西适合你。我们今天可以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就禅修个五分钟如何？我来弄。那线上同学，你也去找一个，你能够对的一个物体，好，对眼睛啊，还有仁波切有讲，他说眼睛是对色相嘛。还有声音啊，还有味道，或者有一些人是对自己的身体，每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困难度都不太一样。有些人真的对着眼睛的色相是一分钟钟都坐不住，那有一些人是声音受不了，有些人说哦，对我身体我特别有感觉，我就可以坐很久，这都有可能的。他说，但是你每个你都要练习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些都是有所缘，对不对？你就有一个东西让你当个对镜。但事实上啊，到最后啊，他是希望你能够无所缘，就坐在那边开放式的禅修。其实对于那些禅修很厉害的人，无所缘是很容易，坐那边他就进去了。他反而你要他所缘，有所缘反而有比较麻烦。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初学者，他说你有一个所缘境会比较快，让你慢慢就是比较能够 settle down 下来。所以他说都要练习，每个东西我们都来练习，最主要就是让你的心啊能够慢慢的安住，然后让你去感觉到底什么叫做觉知，就是我能够了知道它的发生，它的存在，但我不会产生分别跟执着心，这个就是觉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觉，里面所讲的觉就是那个本觉，就是那个真见。好，真见是没有分别心也没有执着的，就是我们看着那个东西的觉知，就是我们真见。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现在弄五分钟，大家找一个物体吧。然后他说啊，那个你在看这个物体，你看久了之后它可能会变成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你眼睛发酸你就扎一扎，那都没有关系，都很正常。好，这个五分钟就好了，因为这个太久大家应该会受不了。好，现在开始了。 时间到，会觉得还蛮快的，五分钟、哦、我们有平常有在练习，那五分钟对我们来讲很快，对不对？你要不要把你的面包先弄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再对声音练五分钟，好不好？声音再练五分钟吧。我们动一动啊、哦，有没有要上厕所？我们对着声音再练五分钟啊，就差不多。声音很容易，声音的话他说你眼睛张着眼睛闭着都没有太大问题。我弄个海浪声好了，他说海浪声呢，我们有河流声，弄海浪声好了，我们也是五分钟啊。好，那个等一下啊，现在开始。 好，时间到。我觉得挺快的过的。好啦，有没有精神比较好一点现在？好，今天有没有问题啊？都没问题，今天上课的。好，那线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